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最紧要。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少。 好，大家好，我是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哎呀，我甩咗中间先。 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人多唔讲，冇人 都就讲，人多唔讲，冇人唔讲，冇人总之，总之 ，Bonsoir Bohemian 劈唔到嘅 Jackie Fong， 呢个系一直在线或者追求在线嘅 Record.com.hk。 好长啊，我节目名，好长，可唔可以唔好讲我节目名啊？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咁啊，第一节先所讲下个选举嘅东西。咁啊，之前都讲过啦，维稳经济学啦，你信啦，系嘛？咁你知道去黑社会吹鸡其实都好贵噶， 系啊， 出一出嚟都唔够水，见血加唔够，过夜可能又要加唔够咁样。咁啊，所以维稳系一个经济学，选举亦都系一个经济学。维稳我都话会变成一个行业，而家真系变咗行业啦，系咪？选举亦都会变咗行业，所以我哋即系我唔系讲政治啦，我讲一个嘅经济啦，或者一个行业嘅发展啦。咁我哋尝试下用一个香港个选举变成一个行业去睇 ,ok? 係会比较崭新啲嘅。所以我一路諗呢，即係点样 present 呢样嘢出嚟，我都唔知点样 present 好嘅。我盡量讲啦，希望你哋明白啦 ,ok? 咁其实有啲嘢喺2007-2008年嘅时候呢，嗰陣时啱啱系阿 CY 做将近做完佢第一届。唔系 CY, 系阿曾蔭權将近做完佢第一届。仲有两年到，佢2010年做完第一次噶嘛，跟住就2012年佢就落嚟噶嘛，2012年 CY 上噶嘛，系啦，将近阿曾荫权落嚟嗰届咧，其实有啲人又同我讲嗰啲嘢，一路以嚟讲完之后咧，我都不以为然，我都当废话咁样。咁但系而家呢件事唔系话呢个占中或者学运呢件事，而系人大嗰个嘅决议，嗰个提委会嗰个决议，就确实就令我勾起当日有一班人同我讲过一样嘢，我觉得呢样嘢真系陆陆续续喺呢7-8年里边咧，系令佢哋令到呢件事系落实咗，就系选举变成一个嘅工业，变成一个行业化。你啊的，你要知道即系话选特首，香港选特首系牵涉几多钱咧？系庞大嘅金钱，唔系话讲嗰啲选票点样印出嚟啊，嗰啲选站啊点样搞，而系中间嗰个 lobby， 中间嗰啲，喂阿迪你选嗰个啊，嗱阿杰斯就选嗰、那个，阿大师就选嗰、那个，阿迪你又选嗰、那个咁样，喺呢个你选嗰个啦呢几个字，你知唔知道后边又系背负住几多钱？喺里边，而家1200个提委会啊嘛。呢1200个提委会里面系牵涉到几多利益上面嘅嘢？ 系啊， 莫讲话过千亿啦，选埋个特首出嚟过万亿都得，系咪？嗱，我哋睇翻成个呢几年嗰个香港嘅政治嘅形势，由 CY 同唐英年去片过嘅时候 ，CY 系好令人意外地啊跑咗出嚟，唐英年系衰晒。咁我哋假設，純粹假設啊，以下內容啊純粹虛構啊，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我哋假設唐英年嗰陣時係由富豪領導嘅一個嘅候選者，本來佢係贏曬嘅，冇得輸嘅。咁我哋要諗一諗 ，CY 究竟係乜嘢人去捧佢出嚟嘅啫？我哋假設 CY 捧佢班人出嚟嘅人咧， 就是一些部分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或者是香港区人大或者是香港区的政协。嗱，我哋又要細心分析下，我哋假設 CY 係呢班人擁佢出嚟嘅，同唐英年片，跟住片贏咗富豪 ，CY 做咗特首。好，其實我哋諗一諗，呢一班嘅人大同埋政協，我諗為數唔係好多嘅啫，真係玩呢個 game set up 呢個遊戲規則嘅人數都唔係好多，我諗係十個左緊啦。而呢十個裏面呢，亦都係應該係大部分呢聞到就嚟聞到棺材香㗎啦。阿的，如果你係呢一班咁嘅老人家聞到棺材香，在你的余生里面都没有几多个年头啦。 嗯。 你有好有江湖地位的。 嗯。 钱你有啊。 嗯。 是不是，但是有你棋子你可以怎么玩都得。你亦都玩过。将啲棋子冇来冇去。上市公司你玩过。整一间出嚟上个市跟住执咗佢你亦都玩过。地产你又玩过。起发水楼你又玩过。你乜嘢都玩过。女人你更加玩过啦。 嗯。 是不是，你有咩未玩过呢？政治。 嗯。 但你而家 involve 喺嗰个人大同埋政协嗰个政治圈里面喎，你係玩緊政治㗎喎。但係呢个政治系咪你想玩嘅政治先？ 唔系。 因为你系举手机器同埋拍手机器嚟嘅咋嘛。 冇错。 其实佢哋嘅位置就系好似英女王一样。 嗯。 点解呢？英女王大家都知道，我知道你系英女王。我知道你好有好犀利。我知道你系一个 icon。但系你冇权亦都冇力。冇人会喺个政治舞台上面，冇人会尊重你嘅。 嗯。 咁你系英女王，你想唔想走去前面呢？ 嗯。 你都想走去前面㗎嘛。 嗯。 咁但碍于你嘅年纪。 好难啦、 啊。你好难啦、啊。咁点解要富豪推个特首出嚟呢？我哋唔推得个特首出嚟咩？ 嗯。 我一样可以推个特首出嚟啫嘛，我摆个 CY 度咪同你个唐英年片咯，最后我 CY 赢咗，咁 CY 赢咗，其实我觉得纯粹虚构，就系话背后亦都系有一班人，我谂系为数十个人咗紧啦，佢就玩紧香港呢个嘅选举工程，或者系选举行业，因为里边牵涉一个极之庞大嘅利益，大到你唔会信，选嗰阵时候我派片落去千二个提委会，假设啊，选完之后。利用翻特首，莫讲话使咗1000亿啦，10000亿我都攞得翻嚟啦。你知道特首嘅功能系咩啫？派片嘅咩，大佬啊，我派翻晒俾你嘅啫嘛。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啦，嗱，中间我哋再 further 落去牵涉嘅嘢会更加大嘅利益。阿的，你信唔信中国有一日会有一个嘅民选嘅制度？ 哦，我唔信啊。 选唔好话选总理啦、 嗯， 选个上海市长。 我唔信啊！ 我话俾你听，有一日真系会选个市长。 嗯， 所以今次香港以一个嘅提委会嘅形式摆出嚟选特首，如果系得嘅话咧，呢套嘅模式咧会喺全中国咧遍地开花。用一个提委会提名人出嚟，提名咗两条友出嚟俾你选，待住先，系咪？对于阿公嚟讲，完全系好过。任何嘅制度，选举制度㗎嘛，好过任何嘅共产或者係资本主义或者民主嘅制度㗎嘛，选你有得选啦，但啲人我摆喺度嘅，係咪好开心先，阿公我又可以行喺嗰个时代嘅民主巨轮下面，美国佬又冇得出声啦，喂我民主喎，而家我俾你选上海市长喎、啊、如果你諗下，你諗下的喺香港选个特首，啱啱讲佢牵涉咁大利益，如果上海选个市长，牵涉嘅利益系十倍， 打大交我成日谂到， 系 at least 十倍， 一定大过十倍，唔使谂， 系一定大过， 一定大过， 一定铺好晒，你咪、啊、你咪上海咁大，你咪2400个提委会咯， 嗯、 提委会名单咯，系咪？嗰2400个简直系权倾朝野， 系啊，打大交， 一定打交噶， 系啊， 但系打交得嚟。大家唔会真係打出面㗎嘛，嗰啲最多咪当日 CY 同唐英年咁样喺个擂台上面，你片下我片下你选完之后上海人都唔记得啦，係咪？咁所以呢个咁嘅选举工程将会，如果喺香港可以实践到嘅话呢，将会喺中国真係遍地开花，个个都会咁选㗎啦，因为中间太多钱啦，係啲钱係多到你唔信 㗎， 你搞个环保你讲几多钱啫，3000、5000亿啦，10000亿。 唔系你睇香港就知啦， 東北嗰嚿，嗰嚿係幾大啊？ 就係啦， 東北係要還翻出嚟噶嘛。 咁所以喺呢個前提之下，嗰班嗰十個人，我哋假設有十個人，會唔會放呢個遊戲規則出嚟放走佢咧？我 set up 咗七八年嘅時間，我咁辛苦將喺富豪推特首呢個遊戲打爛咗，變成我推特首，跟住我用一個嘅人大或者嘅政協嘅位置，我將嗰個嘅提委會擺曬喺我手嗰度，跟住擺兩個人出嚟，自己有任你哋選，全部利益歸於我，全部榮譽亦都歸於我。咁所以好多人，即係我自己幾日諗就係話，哇！成個佔中，成個學運搞到粒粒亂，哇！亂七八糟喎。咁但係諗下，對於頭先所講假設虛擬嗰十個人嚟講，佢喺高高在上睇見而家個香港社會，睇見而家香港嗰個狀況，佢會開心到暈。佢會開心到暈。點解呢？因為佢就係死嘛。死之前可以玩個七百萬人嘅遊戲嘅天才。譬如阿迪，你係 CY， 我打個電話俾你，喂 CY， 出個煙霧彈。 我明你講乜啊？ 一出煙霧彈，啲人走嚟走去，新聞睇，啲人走嚟走去，哇，好過癮！阿 CY 停，你又要停。阿 CY， 你揾嗰啲愛字頭嗰啲，揾幾條友過去掃場。呜 ，VV 雲雲，一個鐘一日之後，阿 CY 停，全部遊人又停曬，佢哋。對於民生，對於你話交通影響，對於經濟影響，佢哋會 care 咩？你會唔會 care？ 你玩得個遊戲，你基本上唔會 care 㗎嘛。但你會覺得真係好好玩。所以香港七百萬人，連埋啲政府嗰啲什麼高官，全部都係螞蟻嚟㗎啫。 係啊， 全部都係螞蟻嚟㗎啫。所以就算你揾到一個位，你嗰個嘅提委會可以做到有一個 candidate。特首的 candidate 是一个全民投票同一个建制派提出来的人大家斗片，就算他们找到个位置，我都不会给这个位置出现，因为牵涉的利益，我损失的利益太大了，是讲紧如果全中国行的话，是讲紧过百万亿或者过千亿，不是过百万万亿那么滞，中国一定会行这套选举制度，再行落去咪总理选咯，但系喺一党专政之下，个总理都系嗰个人嚟嘅啫，不过唔同咗个样，唔同咗个名嘅啫嘛。咁所以呢个选举嘅行业实在太大啦，太好玩啦，直头系流芳百世嘅。咁所以呢啲嘢，我觉得好难倾咯。得冇问题嘅，你咪将嗰个嘅提委会扩大，千二唔够，我俾够四千八你。学生你要嘅，我俾五百个位学生你。我最多嗰五百个位我冇利益咋嘛，係咪？但我另外有四千三百个位我一样有利益。佢一路我諗佢係佢，我相信佢会係咁样玩。 大家睇咩啦，介绍一本漫画啦，睇进击的巨人啦。一 係有关事咩？ 一狠样我答你真係一狠样。 所以今次你话呢个运动我睇得灰唔灰呢，我都颇灰嘅。我都颇灰嘅，咁因为就好多嘢，如果你话纯粹系政治嘅话，政治系有得妥协嘅，有时候，但系去到经济嘅时候咧，经济冇得妥协。当经济都有得妥协嘅，大家斗钱多啫。但系当经济呢个妥协变成一批小撮人嘅游戏嘅话咧，就冇得妥协噶啦。而家真系好似捉棋咁嘅天才。捉棋咁样嘅啫。 OK。 咁你捉我一步，我捉一步，我有 CY， 我行只车。喂，我有呢、這个，我行只炮，我上只象，我落只士，七百万人就好似啲咁嘅蚂蚁咁样喺度腾来腾去腾来腾去，开开心心。咁所以即系都颇灰嘅。 冇办法。 咁至于你话今次会唔会影响到个经济咧？嗱，交通我啊觉得真系冇乜影响嘅，即系老老实实。 几畅 ？Very good 添。 喂，红隧廿九几年嚟未试过咁畅顺啦， 畅顺真系畅顺到不得了。你話會唔會影響到經濟呢？部分商户會有影響嘅，但係更大部分嘅商户，我覺得真係冇乜影響嘅。你有乜理由喺元朗嗰啲人走過嚟銅鑼灣話你影響啲商户呢？你係咪咁鬼熱情啊？對旺角嗰邊，係嘛？元朗嗰啲一定會有影響嘅。 唔係，呢個都係北上度講過，就係話應該啲小商户反而係好多得益者嚟嘅。 特別係餐飲業 ，OK， 係 啊，同埋魚蛋檔咯，即係賣魚蛋咁。 係啊，即係你見到嗰啲就會喺銅鑼灣嗰度，因為金鐘冇啦，冇辦法啦，即係金鐘夜晚死城嚟噶嘛，大家知道，你揾唔到宵夜食噶嘛。但係你銅鑼灣你見到文輝啊嗰啲，全部賣篤魚蛋啊，鮮羊西堡加曬價啦，已經。 但係一定會有人賴嘅， 一定有人賴。 有一間賣蟹嗰间就赖紧啦，死赖烂赖啦。嗰间蟹我同佢好熟嘅，佢依几年有冇生意，我真系话俾你听，话晒俾你听。 大家知啦， 大家知嘅， 唔使话， 即系唔关占唔占中事吓。喂，你一只蟹卖到2000蚊，2000蚊一只蟹，即系呢个系咩世界咧？咁亦都要讲啦。其实即系今次好多市民出嚟去爭取啦，或者都肯行出嚟啦。當然催淚彈係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啦。咁但係冰封三尺啊，非一日之寒嘅，係嘛？咁大家都感受到呢七八年裏面喺香港嗰個嘅，就算你係一個政治冷感嘅人，你都可以好容易感受到香港嗰個經濟嗰個情況係而家係變成一個咩嘅階段啦。好多一啲嘅虛擬嘅財富，即係個樓價升咗上，好多虛擬嘅財富，但係呢虛擬嘅財富就變成一個嘅 inflation， 一邊個物價嘅上升。而呢個物價上升就唔係虛擬嘅咯，係你同我都受緊嘅喎。咁正如即係我喺二三四都講啦，即係我禮拜六啊，正禮拜日我去咗飲茶咧，旺角。咁嗰間茶樓啊，冇乜人，就唔關佔中事，因為嗰間茶樓嗰啲點心係特別難食嘅。其他嗰啲真係爆到不堪，即係我諗住去西苑，喺我唔知嗰條咩街，西苑我成日都冇位嘅，我諗住你佔中我一定入到有位啦，一樣照爆，冇西苑就即轉過去嗰間咁嘅嘢，嗰間嘢一樣冇人爆，冇爆嘅，咁有個茶客咁同我講，哎呀羅生，你叫班僆仔啊，點樣我咁點樣，我點叫啊，大佬天才，佢慈善嗰度幾萬個僆仔啊，我憑我一人之力點叫啊，哎呀搞到啲嘢粒粒亂啊，話索，你食緊嗰籠咁夾嘅蝦餃，真係難食嘅，32蚊，如果你下午茶時間咧，好似26蚊定24蚊。我话你阿叔，你觉唔觉得呢啲龙咁嘅嘢 系可以拎上台嘅咧？ 系可以拎上台之余系20几30蚊嘅咧？佢话呢间嘢系难食噶啦，点？我话你要谂一谂，点解个虾饺四只计佢32蚊，每只8蚊，点解会每只8蚊咧？佢啲龙虾饺连皮夹渣，我觉得10蚊咁上下嘅啫。因为里面有租金，有食材个价格升咗上去好多。咁呢啲嘢係你同我受緊，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點解而家啲交通咁暢順呢？啲交通好暢順㗎喎，點解呢？ 冇咗。 咁以往啲交通係其實以往嘅交通嘅問題嚟㗎。 港島區冇 at least 冇咗40几条巴士線啊。 咪囉，我 平均15分钟一班你自己計條數啦。 即係如果當然你係住正喺 SOGO 旁邊嘅。你真係會有影響？ 唔係，我答你，我住西環係真係有影響。 係 ，OK， 即係 認真嘅。 我本來我係要搭的士，我住喺 SOGO 側邊，我要搭的士去到樓下，我先識翻屋企嘅。而家我真係有影響，我的士停咗喺嗰度。咁但係大致上嘅影響不大。咁所以而家個問題就係話，係你又係咪要反思下，係咪以往個交通有問題呢？你唔覺得地鐵近排好鬼 user friendly 嘅咩？ 係啊。 地铁唔会停坏车㗎喎。 你试下地铁有一日8点钟坏车啦，朝早。 就你㗎啦。 你睇下会点你睇下会点啦。 我话如果你即今次嗰个占中嗰个对手好强嘅，啱讲过啦，上面有10条8条友玩到你借。另外香港政府亦都好简单玩借你啦。係咪你交通里面香港有几多条动物啫。香港冇乜几多大动物，一个就係恒生指数、一个就係个交通。兩條佢都可以玩死你，恆生指數咪狂懟你咯。你懟嘅話，啲人就算係政治冷感，都會覺得 懟。我又覺得 你唔得㗎，班靚仔點解啊？你懟緊棋子啊！ 嗱，我嗱，耀尊，我又搏一搏你先，我覺得嘅係、如果你話純粹個恆指嚟講 ，OK， 嗱，我會做嗱，我做咗第一手嘅就係咩咧？我揸咗匯豐，我低位揸匯豐，我今日有1蚊執嘅，到呢一刻收市。跟住咧，其實我等緊位沽，我想238沽嘅。沽12月，我都系咁讲啦。但系我觉得嘅系咩咧？件事系冇太过悲剧发生嘅话咧， 系唔会， 唔会啦，唔会出，唔会有悲剧。 我知系唔会怼得太紧要嘅，因为点解咧？正如你头先所讲个 point 嘅就系话，我哋从三年前睇到系分开咗，后边系有两班人去争一个利益嘅问题，而我相信输咗嗰班人系暗哑底地。去頂住個事又好咩都好， 唔係我等緊李嘉誠出嚟講嘢㗎。 你等緊，我覺得佢禮拜五出咗手咯。 因為連梁朝偉都出嚟講嘢嘅話咧，李嘉誠係有條件出嚟講嘢嘅。 唔係劉德華同埋 阿劉德華都出埋嚟講嘢嘅嘢咧，即係李嘉誠，我係等緊佢講嘢，即係我好想知道李嘉誠會用個乜嘢嘅立場去講一啲咁乜嘢嘅立場嘅嘢出嚟。 我都想等， 係啦。所以阿 Paul 阿的你講一個啱嘅 point 就係、是。當日嗰班輸咗嗰班、 啊， 會唔會出嚟反撲呢？ 我喺個市場度，喺個 market 度，其實我覺得嘅係禮拜五係有人真係想懟散佢嘅。 有，絕對有，我都話俾你聽，一定有中資想懟散。 咁大嘅成交，但係一定係有人頂住咗喺度 嘅。因為其實禮拜三係有反彈嘅條件，但係佢照樣一開已經係懟裂口懟落去㗎啦。 禮拜二。三四 星期是 禮 拜二 是禮拜二。 我相信是有中資是收窩打去怼散去的。咁第一個呢樣嘢。第二樣嘢就係、是、啱啱和應返阿的你先，我覺得唔會有流血事件嘅。 ok。 即係好多人將八九嗰個相提並論唔同嘅，個經濟環境係完全大不同。因為八九年嗰陣時候北京政府冇嘢輸㗎嘛。 嗯。 係咪嗰陣時仲係窮嘢一條㗎嘛大佬啊。係、咪我冇乜嘢輸。最多唔係封將中國封多廿年。 嗯。 系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今时今日，就算你话呢件事唔会落去北京政府嗰度，但系啲死人美国佬、欧洲佬一定会将佢拉落去噶嘛、哦？所以美国嗰个嘅态度好过人嘅，话嗱唔好赖我啊，你唔好话背后支持，即系我都系食花生嘅啫。美国嗰个发言人咁讲，我都系食花生嘅啫。唔好你唔好下下又话班僆仔有我哋美国佬煽动啊，冇 吓。 但系如果出现一个血腥，即系或者嘅见血嘅一个镇压嘅话咧。美国佬一定出嚟 抽硬 水，唔系抽硬水，佢唔会用人权啊，嗱、你唔俾民主唔得，一定会揿你嗰班中国嗰班 OEM， 系啊， 就好似当日富士康俾苹果揿咁嘅啫，你跳楼啲、人，哇跳好多人、你间工厂咁嘅，我唔会谴责你噶，不过我揾你做嘢，你咪平啲俾我咯，我孖展又高啲，咁、富士康咪濑嘢咯，咁而家一样嘅啫嘛，哇你出，哇你镇压、大佬啊！咁样唔啱喎，嗱我揾你做嗰啲咩风呢，嗱每台就平200蚊啦，咁我就唔出声。 佢怼散你个人民币仲得啦。 人民币怼唔散嘅，人民币个庄同个闲都喺阿公嗰度，怼你唔散，怼唔散你放心啦。不过我系美国厂佬，我系美国厂佬，我靠中国加工嘅，我几想你血腥收场啦。我即刻第二日就同啲厂讲，喂你个政府真系唔得， 平五成。 起码要平五成，如果唔系冇生意啊吓、我唔可以俾啲咁嘅国家做我哋啲 product 噶，咁嗰啲中国厂佬嘅工业，中国工业已经系危危乎啦嘛，咁平五成咪平五成咯，咁啊所以咧，即系而家嗰个嘅成个政治嘅版面同个图面图画咧，已经系唔同咗，咁所以嗰个嘅镇压嗰个嘅代价咧，实在太大啦，镇压嘅代价最细嘅地方就喺香港嘅啫，镇压咗之后。咁咪大家喊一场咯，冇咩特别嘢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我哋仲有阿公顶住，冇问题㗎喎，係咪？咁但係对于中国嗰啲工业嚟讲呢，我係美国佬，我一定嚼你。我嚼你咗为人权为民主咩，或者为咗我条数咋嘛，係咪？就一定会咁做，所以阿的你放心啦，唔会有镇压㗎。你随便打横瞓喺 SOGO 门口呢，唔会有坦克碌过你嗰度。 哦、 一定唔会㗎，牺牲太大啦。 但有消防车碌囉。 消防车嗰啲系我哋本土人 急救大佬。 嘅问题不大嘅。即系你唔需要，我一路都好相信，好乐观咁諗。解放軍係唔會出手嘅咁樣，即係從經濟角度考慮啦。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講到係要抗共、係要港獨、係要革命嘅話、就未必 就玩 就唔知 就另外一個古仔 㗎 啦， 嘅古仔㗎啦。咁所以即係其實成個事情發展到而家，我覺得即係仍然係悲哀嘅。 我翻翻轉頭，我對呢個事嘅睇法就係，我覺得會有先望二三八啦。 可能上翻二 唔知啊，唔知啊。你点望上边或者点望下边，我觉得50-50嘅啫。而家最主要就系以林郑为首嘅香港政府点同班学生倾，而班学生系点样去到缓和翻呢件事件嘅啫。冇噶，你话林郑一行出嚟就话乜冇得倾，冇得倾啊。个事即刻个同你怼散，跟住翻啊依据唔会怼散，跟住啲学生反台，个学生话诶话倾，如果冇得倾反台。嗰時又同你對多4-500點都得㗎啦，因為啲人又會有，啲人又會估，啲人又會走翻出嚟㗎啦嘛，咁啊，所以嗰個局勢係會講真啦，即係我覺得我頭先講嘅嘢都唔中十成，都中咗70%㗎啦。上面嗰班真係好開心嘅，睇見你咁玩，真係開心。我做咗幾年就聞到棺材香嘅天才，突然之間你俾啲咁樣玩，而係我主導喎。以前你話係班地產佬主導，班富豪主導，而家終於係我啦。即我唔再系英女王啦，我系马卓安啦，我有份玩啦呢个游戏，我会玩得不亦乐乎，我会日日俾啲嘢你玩，我会个个礼拜俾啲嘢你玩。当然，我下边有个 CY， 佢又乐于俾我玩，因为我捧佢上嚟。CY 下边有班爱字派嘅，佢又乐于俾你玩，因为爱字派系佢捧出嚟嘅。咁你有好多人問，即係好多人喺 Facebook 講話，哇黑社會啲咧幫警察。嗱，即係首先我會講我自己立場先，我覺得今次黑社會係冇介入到嘅。黑社會介入呢件事嘅話咧，喺旺角就唔會搞到咁兒戲嘅。一定唔會搞到咁兒戲，一定係你諗下香港黑社會嘢，就求其揾個字頭出嚟，嗰班僆仔都打到而家全部入曬廠啦。因為我好相信一樣嘢，有人同我講一樣嘢就係、是、黑社會個頭係同阿 CY 反一台嘅。咁所以 CY 可以 call 到嘅呢只係啲邊一啲包皮形式嘅黑社會嘅啫、就搵呢啲高達賓啊 call 碼嘅啫，咁嗰啲嘅不成氣候我覺得咁、所以即係你唔使驚黑社會會深入，只係有啲，因為我呢幾日我都喺旺角都睇到，我見到後大部分都係一啲嘅好類疑似白粉導遊咁樣嘅人呢，喺度嘻嘻嘻嘻嘻講兩句嘅啫，咁嗰啲我諗係應該係收錢嘅，佢哋冇咁正義嘅大佬啊，咁所以嚟講我覺得就成个局面好难去到缓和㗎啦，冇人会退㗎，因为退咗牵涉嘅利益太大。嗰班人会觉得喂、你班僆仔，我就算俾咗啲利益你班僆仔，你都冇钱落袋嘅。咁俾你做乜啫，不如我落好过啦，我遲啲慢慢吞吞返啲所有民主普选俾你啦，50年之后冇困局嚟㗎喎。即係我仍然係睇得比較悲少少嘅呢個，咁、你話好多學生都好撐，咁我都好開心嘅，好多市民都好撐。其實我接觸到嘅人咧，包括我啲親戚咧，就好奇怪。我有啲親戚咧，相對比較建制，真係相對比較建制。但係咧，禮拜日我同佢哋出嚟食飯咧，哇！真係估唔到，全部係撐今次學生嘅，基本上係100%。咁我琴日或者禮拜日嘅時候，你亦都去咗一啲嘅比較頗為離地嘅地方食咗個 lunch 啦。咁嗰啲離地地方啊，通常都係一啲嘅好 gap 嗰啲中產啦，好 gap 嗰啲已經打跛只腳40多歲打跛只腳唔使休嗰啲啦，又好奇怪喎。佢哋又好撐班學生嘅喎。咁啊，跟住食食一飯嘅時候咧，就無線嗰個好 gap 嗰個24小時新聞台咧。就播咗嗰、那個有一個議員走出嚟，光頭嗰個邊個？人民力量嗰陣時，人力三 陳偉業， 陳偉業出咗嚟，佢從未出過嚟噶嘛。佢走咗出嚟喺旺角已經銅鑼灣咁樣嘅，成班友爆佢粗喎。 旺角 成班爆出，唉，之前又唔見你出嚟，而家啦，你喺度抽水啊，食花生啊咁樣。是幾轟動喎、那個場面，我覺得非常之奇怪。咁所以呢，即係當然我亦都認識一啲人啦，其實為數少量，我當然我認識嘅人唔代表全香港啦，係會吵班學生嘅。咁但我亦都理解，因為即係對於一啲人嚟講，你係影響咗佢嘅生活，呢樣係真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多與少，或者係長遠或者係短線嘅，佢哋唔會 care 啦，影響咗就係影響咗啦。香港有啲人係真係好短視嘅，咁但係即係喺我覺得就九個好撐，一個係反對嘅啫。咁希望呢個咁嘅比例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咯。我仍然係灰嘅，所以我仍然係唔會炒期指。咁所以我今日見到有隻港交所升10蚊，我唔即刻走啊，大佬，一日升10蚊，星期五買今日沽得喎，咁啊俾阿迪佢衝翻上55蚊，我一定走喎，咁我都係維持一個短炒， 期望呢個嘅和平完結呢件事咧。 哦 ，OK， 咁啊，喂，最後講多少少嘢先。咁啊，關於 RF 嗰度嘅。 有好多人有真係唔少嘅人問我嗰個收費詳情。 嗯。 嚇、啊，咁你就阿的，你麻煩你就簡單啲。 嗯， 写下嗰个收费方法，俾钱俾落边度咩户口？其实我知道你做咗， 嗯， 啊、但系即系你知消费者永远是对的噶啦， 嗯， 啲暴民嚟噶嘛，系嘛？ 唔系，唔可以咁讲，你真系 暴民嚟嘅，即系佢哋觉得唔清楚嘅，我再简单啲写。 我嗱 ，OK， 我先讲咗先啦，关于节目嗰度啦，好多人都会问第一样嘢嘅系啲节目点样 ？OK， 而家包括今集开始嘅今日讲故仔，所有喺 Regasin.com.hk 嘅财经节目都会 free 晒出去嘅，直至到去10月19号， 系啦， 由10月20号开始，所有嘅财经节目咧。就會搬咗去另一個網站，就叫 regafinance.com.hk， 嗰度就係會員收費嚟嘅。好啦，但嚟到呢度時候呢，有第二個問題就問啦。OK， 幾錢啊？點樣計啊 ？OK， 你本身係 regasin 嘅會員嘅話呢，你去報 regafinance 就係2200蚊港紙。OK， 人民幣就係2000蚊。OK， 如果你唔係 rega 嘅會員，即係唔係 regasin 嘅會員嘅話呢，咁呢港紙就係2530，OK， 而人民幣咧就係2300蚊，OK。咁第三樣嘢啦，就係話，咁究竟如果你係 Regasin 會員，而又唔報 Regafinance， 可唔可以聽到 Regafinance 嘅節目？可以，不過 delay 五日，係啦。咁如果你乜都冇報過，冇俾個錢任何 Rega 嘅話咧，咁20號開始咧，就所有嘅財經節目咧，你都會聽唔到噶啦。 係啦。咁有兩點我要講嘅，第一點就係話咧，有啲人同我講話，如果你個收費咁樣咧，佢咁咧就會平咗啲咯噃，冇問題嘅。你諗到啲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平咗啲，你盡量去做啦嚇、 嗯。 我冇問題嘅，我唔會堵塞呢啲咁嘅收費上嘅漏洞啦。 嗯， 費事煩啦，其實真係你中意嘅，你諗到計嘅，你好叻噶啦，你大肆宣揚佢。OK， 你終於咁樣諗到計平100、200蚊，叻仔。OK、嗯。第二樣嘢，嗰日網聚亦都有講過，就係話咧，如果有啲人因為我呢個節目而入咗嚟而交錢嘅話，你係唔想再交佢其他節目嘅話咧，我退翻俾你。 有一個 case 噶啦，已經我電話度講咗，佢會係啦， 好 啦，退俾佢。 得冇問題，咁係可以退俾你嘅，係、fair enough 嘅嚇。咁、啊、就希望大家可以。俾下面啦吓、啊，帮衬下啦，系、 好啦， 施舍又好乜鬼都好。 报名嘅渠道 ，OK，email 翻去 regafmember@gmail.com， 题目写翻 RFmember， 咁咧记得喺嗰个 email 电邮度啦，俾你哋嘅 username 个 password 我，第二就系联络电话，第三嘅就系你哋最好俾埋个名我啦，咁第四样嘢咧就系、是。俾埋個 Facebook email， 你哋本身 Facebook 嗰個 register 嘅 email 嘅登記，因為點解呢？逢係所有都係 RF 嘅 member 呢，就會我哋會開咗個私人嘅群組嘅，咁就會 add 咗你落去個私人群組嘅，咁到時呢阿耀尊啊、大師啊，甚至有個叫嬉笑嘅人啦 ，OK， 咁呢就會講下傾下偈嘅喺嗰度。 咁啊，喺、Facebook 人問啫，3303。咁我唔知你有冇去嗰日網聚啦，咁我即 schedule 所有嘢都係咁㗎啦。咁如果你話你冇去網聚又想知道多啲嘢嘅話呢，咁你留意住嚟緊一兩日嘅我嗰個 Facebook 啦，咁我會寫返出嚟啦。我今日節目就費事嘥時間再講啦、因為喺網聚嗰度已經係講得即係非常之咁清楚㗎啦嗰單嘢。 係啦。 咁你留意一下個 Facebook 啦自己。 咁、然之後呢講埋先。咁有啲人 send 咗 email 過嚟呢，我哋會 send 返嗰個入數嘅 account 俾你哋嘅。OK,OK,、okay, 都係嗰個 account, 得返中銀嗰個啫。Blue Forest 嗰、那個，咁如果各位嘅係，如果你係入咗數嘅，麻煩各位記得，一定要email 埋張 receipt 俾我哋。OK， 嗰個因為點解咧？嗰、那個係貨日後嘅事嘅。好多人都會問兩個問題，第一就係話你俾咗錢之後，究竟個會員點樣計？10月20号開始，因為係得一年嘅會費，所以就咩咧？2014年10月20号至到2015年10月19号 ，OK， 就唔係計嗰幾個月嘅啫，大家唔好誤會呢樣嘢。 嗱，總之即係咁講啦，好多人話喂值唔值㗎？咁我梗係話值㗎，係咪先？即係唔好賭自己米咩？係咪先？咁實際上，如果我係一個客觀嘅旁觀者嚟睇嘅話咧，呢條數都係值嘅。因為即係你話，都係嗰啲節目啫，我嚟緊會加，又唔知會加啲乜嘢，你放心啦。 啊，咁啊，王亚大师会做多啲嘢噶啦。咁啊，对于啲会员嚟讲咧，会有一啲嘅系小组啊、workshop 啊、seminar 啊咁嘅嘢嘅， 照顾多啲大家啦。 系啦，会照顾多啲大家。你放心啦，即系只会有赚，唔会令你哋有蚀嘅。OK。 系啦。 啊，咁啊，同埋就多多俾面啦。OK、嗯。啊。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拜拜。拜拜。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